那么有的人可能还是不太相信啊，这个不要紧，不怕你不相信，就怕你不试。 对， 就是不要忘了他必备的那个三个条件，那泰国正大的饲料那效果就是好。 嗯， 老百姓普遍用银饲料长得都好，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啊、 那有人家吧，那个猪长得就不好，那个鸡长得也不好， 那是猪的事儿了，自身的事儿哈。 不是，那他你饲养的方法，你猪的品种， 对， 那也有很多原因。 对呀、你这边这猪，这个吃的东西不好，然后这个居住的环境也不好，你那边吃什么饲料能行哈？ 或者是你这猪有慢性病？ 对， 你也不知道。完了，你只要是长得不快，就都说人饲料不好。 对， 但是呢，那时候正大呀，那个美誉度。信誉度那是很高的。凡是有这种情况，老百姓都不愿意正大，都找自己的毛病。 明白这个道理啊？ 不是啊，人家家户户都好啊。 对呀、 所以他就不赖人家了，他都找自己的原因。就是人家的东西吧，普遍性都好，你是个别不好。 哦，这你说的药治百病不治百人啊？ 不治百人。那你呢就得看看。部门别人用是不是都不好？ 对， 要都不好，这是骗人的。 对， 因为别人都有效，那你没效，说明是你的问题。 对， 你有没效的原因， 对， 肯定有。 对， 要没有这个原因，就都有效了。有益菌是人体健康的国防军，那这个国防军呢，从眼睛到鼻子到口腔到皮肤，肛门这块就全都堵住了。那里边肠道里边有1000克， 哎呦， 一克就是751，你说这1000克是多少？ 这难以计算了哈。 75万亿， 哎呦， 在肠道里有75万亿国防菌，这个现代医学啊管它叫黏膜免疫，也叫菌膜免疫。 哦， 为什么肠道有75万亿国防军在肠道里把守呢？ 对，1公斤哈。 对，1公斤。 嗯 啊，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有一句话，叫病从口入。 哦， 这病啊都是搁嘴里进去的，都是吃东西吃进去的，一旦要是不干净，一旦是这个坏了，把这个那都是病菌。怎么知道这都是病菌？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。就咱们家做一锅饭，你把这碗饭盛出来，下那钱儿你放在外边，你放3天， 你用不上3天的， 用不上3天， 就坏了哈，变质了。 是啊，你闻了，有味儿了， 对，酸了， 酸了。你说这味儿搁哪来的？什么造成的？你给我筷子一挑呢，有粘液了， 对， 是不是？颜色也变了，是吧？味道也变了。你吃上试试看，吃上就坏肚子。 对，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了吧？那为什么他这个饭吃上就坏肚子？刚做出那个不坏肚子，因为这个刚做出那个病菌都杀死了。这个放几天呢？它是食物，这是能吃的，它就招病菌。因为病菌它也需要食物啊。是吧？它也可哪找食物？所以一看这块有，就全来了，是吧？就像老鼠似的，一看这块撒上种子了，哎，晚上它怎么发的信息就不知道了，晚上老鼠就都来了。哎，你这块有一碗饭，那病菌在这桌上它没有它的食物，因为整个空间呐、空气当中啊，所有的物体上啊。地上的那个土壤了，全是病菌，全是细菌，别说全是病菌啊，全是细菌，里头有病菌啊，也有有益菌。但是不无论是病菌还是有益菌，他们都想吃。 对， 吃啥呀？他不能啃着墙啊，不能啃着土啊，那不是营养啊。我们人吃的营养就是他们吃的。为什么我们吃饭不光给我们体细胞吃，还给那单细胞吃，就是给那羊吃，

你看 用的抗生素， 你看 人我挺在意这块，多少懂一些吧。 哎， 尤其跟你做了节目之后，我会更谨慎了。 你看你就不病又不治。你看懂和不懂，它就不一样。那不懂的就得听人家说吗？ 对， 人家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说几乎就几乎，没有办法，自己没有鉴别能力。 对， 谁说的都对，他听谁说都有道理。最终就是这么个结果。那这么多年，就我经历的，用实践一一的都给证明了。全给证明了。你看那个， 就你的感觉，通过实践。 那 的判断， 对呀， 都印证了， 都印证了，就是所有的事儿，我都要问一个为什么， 所以你自信， 我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， 对，应该这样啊， 尤其这个东西吧是吃的，是人命关天的，你就不能随便啊，这个东西为了利益， 对， 为了利益不在那给我编， 对， 就编那些个。不是骗人的嗑，是啊，就是人家不查，咱们也不能做那些个上天良的事儿， 对， 是不是？谁家一家人，孩子老 无论从哪个角度哈， 父母，兄弟姐妹，你说给人吃坏了，给人吃没一个，那你是在作损呐，在造业呀，是不是？ 对， 在缺德呀，这点意识没有啊，只要有钱就行，那还有好啊，给你个金山也没用，人不着得天着， 对， 是吧？哪能干那种事情呢？就是做人，就是个社会，别说商品社会，金钱社会，什么社会，别忘了，还有个良心， 对， 别不相信因果关系，是不是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我说了，都叫反向。都叫回向， 回向， 最终都得回来呀。 对，这冥冥之中啊，有很多是人类未知的。你既然未知，你就不能否定它是否。 你只要害人，最终保证害己。 对， 不知道搁哪钻回来，是不是？你只要助人，最终保证是助己。 对，爱出爱返哈，福来福往。 哎，对了，你帮谁，你都别图回报，保证就最终还得赚回来。所以吧，就是，治胃病，让我当主任，在以前我不敢，现在我觉得我也没百分之百，我全明白了，也有我一眼不明白的，但是我觉得多数我明白了，虽然说我的知识面不那么广，我学历我没有什么学历，我也没有什么职称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是专家，我也不是教授。但是我在实践当中总结出这些东西，我能帮一个人，我觉得咱就没白活，是吧？咱就是人生的价值。 对， 所以，这个治胃病啊，真不是狗嘴说，一说就多好了，那能好吗？ 对， 也不是说现在，我教你嘛，这个太极拳，这个练练功，做做操。跑跑步是吧？这个没事散散步，早睡早起，这个都叫养生。为什么什么方法都有，什么招都有，病为什么还越来越多？这就又回到我讲的治胃病，跟别人讲的治胃病，他俩不是一个，不是一样。我是找到什么是主要矛盾，什么是次要矛盾，什么是敌我矛盾，什么是内部矛盾。什么是内因，什么是外因，什么是内环境，什么是外环境，这些个都没搞清楚，然后这么个招那么个招， 对，这就像两军交战一样哈，你这一些常规的战术已经无效了，你就要想新的办法了，开发新的武器了， 对， 是不是？ 对，你说这个对，所以这个在这么多年哈，在整个这个肠道这一千克，它有多大作用？你看，就这块儿，你不研究，你就说它好。 可能如果没有这些这么大的这个海量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把手，可能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是要面临着肠炎、腹泻这些症状了。 就是啊，那可是现在呢？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，你怎么小心，它也必然会有病进入的。